你好，我是刘超。上一讲我在介绍性能调优重要性的时候啊，提到了性能测试。面对日渐复杂的系统，制定合理的性能测试呢，可以提前发现性能瓶颈，然后有针对性的制定调优策略。总结一下，就是测试、分析、调优三步走。今天呢，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好好聊一聊如何制定系统的性能调优策略。我们先来了解第一步，性能测试。重要性就不反复强调了，咱们直奔主题。我呢，先给你介绍两种常用的测试方法，这两个方法呢，可以帮你从点到面的测试系统性能。第一个，微基准性能测试。这个方法呢，可以精准定位到某个模块或者某个方法的性能问题，因此啊，特别适合做一个功能模块或者一个方法在不同实现方式下的性能对比。例如，对比一个方法使用同步实现和非同步实现的性能，这种测试方法呢，就很合适了。第二个是宏基准性能测试。这个测试方法呢，比较复杂，偏综合。用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考虑到测试环境、测试场景和测试目标。首先看测试环境，这个很好理解啊，就是我们需要模拟线上的真实环境。再看测试场景，我们需要确定在测试某个接口的时候呢，有没有其他业务接口同时也在平行运行，造成干扰。如果有，请重视，因为你一旦忽视了这种干扰，测试结果呢就会出现偏差。最后看测试目标，我们的性能测试是要有目标的，我们可以通过吞吐量以及响应时间来衡量系统是否达标，不达标就进行优化，达标了呢，就继续加大测试的并发数，探底接口的 TPS， 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深入了解到接口的性能。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还有啊，除了测试接口的吞吐量和响应时间以外呢，我们还需要循环测试可能导致性能问题的接口，观察各个服务器的 CPU、内存以及 IO 使用率的变化。两种测试方法就介绍完了。值得注意的是，性能测试普遍存在干扰因子，会使测试结果呢不准确，所以我们在做性能测试的时候啊，还要注意一些问题。第一个，热身问题。当我们做性能测试的时候呢，我们的系统会运行得越来越快，后面的访问速度要比我们第一次访问的速度快上好几倍。这是怎么回事呢？在 Java 编程语言和环境当中，点 Java 文件编译成 class 文件后，机器还是无法直接运行 class 文件中的字节码。这个时候呢，就会用到解释器，它会将字节码转换成本地机器码，这样就能直接运行了。那为了节约内存和执行效率，代码最初被执行的时候，解释器会率先解释执行这段代码。随着代码被执行的次数增多，当虚拟机发现某个方法或代码块运行的特别频繁的时候，就会把这些代码认定为热点代码。为了提高热点代码的执行效率，在运行的时候呢，虚拟机就会用即时编译器把这些代码编译成与本地平台相关的机器码，在进行完各层次的优化后，存储在内存中，之后每次运行代码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从内存中获取了。所以呀，在刚开始运行的阶段，虚拟机呢会花费很长的时间来全面优化代码，后面就能以最高性能执行了。这个就是热身过程。如果在做性能测试的时候，热身时间过长，就会导致第一次访问速度过慢，你就可以考虑先优化，再进行测试。第二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性能测试结果不稳定。在我们做性能测试的时候啊，会有这样的现象，那就是每次测试处理的数据集都是一样的，但测试结果呢，却有差异。这是因为测试过程中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比如机器其他进程的影响、网络波动，还有每个阶段 GVM 垃圾回收的不同等等。对应的解决办法呢，就是你可以进行多次测试，取测试结果的一个平均值，或者呢统计一个曲线图，只要保证我们的测试结果是在合理范围内，波动又不是很大的话，这个性能测试就通过了。而最后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多 GVM 情况下的影响。如果我们的服务器有多个 Java 应用服务， 部署在不同的 Tomcat 下，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服务器会有多个 JVM， 任意一个 JVM 都拥有整个系统的资源使用权。如果一台机器上呢只部署一个 JVM， 在做性能测试的时候测试结果很好，或者你调优的效果很好，但在一台机器多个 JVM 的情况下就不一定喽。所以啊，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在线上环境中让一台机器部署多个 JVM。 三步走中的第一步测试讲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就是三步走中的第二步和第三步，分析和调优，这是相辅相成的两步，所以在这里呢我会结合在一起来讲。简单来说呀，就是通过合理的分析问题制定性能调优策略。我们都知道啊，做完性能测试我们会输出一份性能测试报告，测试结果呢需要包含测试接口的平均最大和最小吞吐量、响应时间、服务器的 CPU 内存 IO、 网络 IO 使用率、JVM 的 GC 频率等等。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调优标准发现性能瓶颈，然后就可以用自下而上的方式分析查找问题了。首先我们要从操作系统的层面查看系统的 CPU 内存 IO、 网络 IO 使用率是否存在异常，再通过命令查找异常日志，最后呢通过分析日志找到导致瓶颈的原因。我们还可以从 Java 应用的 JVM 层面查看 JVM 的垃圾回收频率以及内存分配情况是否存在异常，分析日志找到导致瓶颈的原因。如果操作系统和 JVM 层面都没有出现异常情况，我们可以查看应用服务业务层是否存在性能瓶颈，例如 Java 编程的问题、读写数据瓶颈等等。分析查找问题是一个复杂而又细致的过程，某个性能问题可能是一个原因导致的，也可能是几个原因共同导致的。我们分析查找问题是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而我们解决系统性能问题呢，一般是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逐级优化。从应用层到操作系统层，我给你讲几种常用的调优策略，这部分你一定要认真听啊，非常的实用。第一种是优化代码。应用层的问题代码呢，往往会因为耗尽系统资源而暴露出来。例如，我们某段代码导致内存溢出，往往是代码将 JVM 中的内存用完了。这个时候呢，系统的内存资源就消耗殆尽了。系统资源耗尽呢，同时还会引发 JVM 频繁地发生垃圾回收，导致 CPU 100% 以上居高不下。这个时候，系统的 CPU 资源也被消耗了。还有一些是非问题代码导致的性能问题，这种问题呢往往是比较难发现的，需要依靠我们的经验来优化。例如我们经常使用的 linked list 集合，如果使用 for 循环便利该容器，将会大大降低读的效率，但这种效率的降低又很难导致系统性能参数异常。这个时候有经验的同学呢就会改用 iterator 迭代循环这个集合，这是因为 linked list 是基于链表实现的，如果使用 for 循环获取元素，那么在每次循环获取元素的时候都会去便利一次 list， 这样会降低读的效率。第二种是优化设计。面向对象有很多设计模式，这些设计模式呢可以帮助我们优化业务层以及中间建层的代码设计，优化之后不仅可以精简代码，还能提高整体性能。例如单例模式在频繁调用创建对象的场景中可以共享一个创建对象，这样做可以降低频繁的创建和销毁对象所带来的性能消耗。第三种，优化算法。好的算法可以帮助我们大大提升系统性能，例如在不同的业务场景中使用合适的查找算法可以降低时间复杂度。第四种是时间换空间。有的时候啊，系统对查询速度并没有很高的要求，反而呢对存储空间要求苛刻，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考虑用时间换空间。例如我在03讲呢就会提到的用 string 对象的 intern 方法，它就是将重复率比较高的数据集存储在常量池，重复使用一个相同的对象，这样可以大大节省内存存储空间。但由于常量池使用的是 HashMap 数据结构类型，如果我们存储的数据过多，查询的性能呢就会下降。所以啊， 在这种对存储容量要求比较苛刻，却对查询速度不做要求的场景，我们就可以考虑用时间换空间。第五种，空间换时间。这种方法呢，就是使用存储空间来提升访问速度。现在很多系统都是使用的 MySQL 数据库，较为常见的分表分库是典型的用空间换时间的案例。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 MySQL 单表在存储千万级以上的数据时，读写性能会明显下降。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将表数据通过某个字段 hash 值或者其他方式分拆。系统查询数据的时候，会根据条件的 hash 值进行判断，从而找到对应的表。这个时候呢，表的数据量减小了，查询性能也就提升了。第六种，参数调优。以上都是业务层代码的优化。除此之外呢 ，GVM Web 容器以及操作系统的优化也是非常关键的。根据自己的业务场景，合理的设置 GVM 的内存空间以及垃圾回收算法，可以提升系统性能。例如，当我们业务中会创建大量的大对象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设置，将这些大对象呢直接放进老年代，这样可以减少年轻代频繁发生小的垃圾回收，减少 CPU 占用时间，提升系统性能。Web 容器线程池的设置以及 Linux 操作系统的内核参数设置不合理，也有可能导致系统性能瓶颈。根据自己的业务场景优化以上两点，可以提升系统性能。讲到这里啊，我一共为你总结了六种调优策略，可以针对不同的业务场景去使用。我举了一些常见的案例来辅助你了解，也希望你能够融会贯通，真正的去应用起来。期间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呢，可以留言给我，我们一起来解决。前面讲到的所有的性能调优策略都是提高系统性能的手段，但是呢，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产品的用户量是瞬息万变的，无论我们的系统优化的有多好，还是会存在承受极限。所以啊，为了保证系统的稳定性，我们还需要采用一些兜底策略，这其实呢也是高性能系统的一种体现哈。那么什么是兜底策略呢？第一种，限流，对系统的入口设置最大访问限制。我们可以参考性能测试中探底接口的 TPS， 同时采取熔断措施，友好的返回没有成功的请求。第二种，实现智能化横向扩容，这样做可以保证当访问量超过某一个阈值时，系统可以根据需求自动横向新增服务。第三种，提前扩容，这种方法通常应用于高并发系统，例如瞬时抢购业务系统，这是因为横向扩容无法满足大量发生在瞬间的请求，即使成功了，抢购也结束了，这种场景下呢，提前扩容就再好不过了。这里拓展一点小知识哈，目前呢，很多公司使用 Docker 容器来部署应用服务，就是因为 Docker 容器是使用 Kubernetes 作为容器管理系统，而 Kubernetes 可以实现智能化横向扩容和提前扩容 Docker 服务。今天的内容呢，讲到这里就结束了。现在你应该对性能测试以及性能调优有个系统的认识了吧？现在呢，你可以向下滑动文稿至末端，那里有张图，可以帮助你记忆今天所学的内容。对照图跟上我的思路，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性能测试呢，分为微基准性能测试和宏基准性能测试。前者可以精准地调优小单元的业务功能，后者呢可以结合内外因素，综合模拟线上环境来测试系统性能。两种方法结合，就能更立体地测试系统性能了。通过分析测试结果，我们可以制定性能调优策略。调优的方法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但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调优策略千变万化，但思路和核心都是一样的。都是从业务调优到编程调优再到系统调优。不过这里呢，我要给你提个醒啊，任何调优都需要结合场景，明确已知问题和性能目标，不能为了调优而调优，以免引入新的 bug 带来风险和弊端。最后老规矩，留给你一个思考题，也检验下今天的学习成果。假设你现在负责一个电商系统，马上就有新品上线了，还要有抢购活动，那么你会将哪些功能做微基准性能测试，哪些功能做宏基准性能测试呢？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的答案，也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 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邀请他一起